开十善业道经第十四面最后一行啊，忍辱庄严故，得佛原因，居中向好。这是说行十善业道，以啊，就是落实在忍辱波罗蜜上。这一段经文前面这两句全部贯穿下面所有的经文啊，那就是举要言之行十善道啊，这个地方就是以忍辱庄严故啊，得佛原因，居中向好啊，要这样念法呢，那个意思就很完整了啊，这个是集结经藏的人在文字上的省略啊，这个省略是美化了文章。中国人无论是在文字是在言语都讲求啊简要下面啊，简单扼要还是详细明白，符合这个标准就是好文章好的言语。所以翻译佛经啊，也是遵守这个原则。那么我们读诵研究讲解一定要懂得啊，这个文里面所含圆满具足的意趣。那么都是举要言之，忍辱是很难做的一桩事情，特别是五辱。在大乘佛法里面，六波罗蜜佛只讲了一个忍啊，而并不是专门指忍辱啊。佛法传到中国来之后，翻经的法师把这一条呢特别加个辱啊。什么原因呢？中国古代读书人呢，我们所称的士大夫阶级，用现代化来说呢，就是知识分子啊。中国人是非常尊敬知识分子啊，可以说中国这历过五千年来啊，知识分子占非常重要的地位啊，无论是怎样的改朝换代啊，没有不尊重知识分子，所以是选贤与能啊。那过去士大夫阶级有所谓的是士可杀不可辱啊，就是中国读书人把这个五辱看得非常严重，他这是不能忍受的啊，杀头都没有关系，都可以忍受，啊，这个侮辱不能忍受。那么翻经的法师看到士大夫阶级有这么严重的执着，啊，所以把这个忍呢，下面就加个辱，啊，如果辱都可以忍呢，那当然没有什么都不能忍的，啊，所有都能忍了，啊，所以特别用忍辱。这个名词我们要晓得啊，在这个 这个大乘经原文里面啊，梵文经典或者今天这个巴利文经典呢，啊，藏文经典呢，都不是忍辱这个意思啊，我们要懂得。不能忍，这个是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啊，我们也看到许多人，甚至于包括自己啊，你看看你不能忍的时候那一副德相是什么样子啊，这个照照镜子就知道了，现在呢录像是更清楚了啊，你看看那个言语是什么样子啊，决定不能叫人看到生欢喜心呐！啊，让别人看到的是生恐惧啊，厌烦远离你，不敢接近你。这个情形，无论在世法、佛法，都是破坏而不是成就。那么我们要想在世出世间法得到圆满的成就，这忍是功夫，忍是关键啊。中国谚语里面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啊，佛在金刚般若，这是大家念得很熟的，说了一句名言，一切法得成于人，世出世间无论大事小事，你要想成就都得利于人。人这个意义深广无尽啊，最重要的这在日常生活当中，人决定不能够脱离社会独立生存啊，人决定要依靠大众啊，依靠大众跟大众在一起生活，这不能忍怎么行呢啊，尤其在末法现代这个时代啊，这个时代麻烦多啊，就是无量寿经世尊非常感叹的为我们说，先人无知不识道德，无有愚者啊，我们从小没有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啊，养成许许多多不善的习气啊，很不容易跟大众相处，这个难了啊。我们看看世出世法，凡是有成就的人，事业做得越大，地位越高，越谦虚，越和敬啊，他才得到别人尊敬啊，得到别人仰慕啊，一桩事情能叫你一生 感恩不尽。啊，我过去年轻的时候啊，做个小公务人员呢，上班呢，啊，上班有时候这个工作不多，啊，我们在办公室里面看看报纸，看看书，啊，这常有的事情。啊，稀奇毛病，有啊。啊，坐在这个座位上不好好的坐。啊，这个背靠在椅背上，这个椅子腿呀，前面两个是翘起来了。啊，坐的是躺的是很舒服啊。啊，我这个长官，啊，从我背后来了。啊，拍拍我的肩膀，我一看，赶快站起来。哎，他没有责备我。啊，反而呢，说的是真是肉眼爱语。啊，他说你这种做法了。容易跌倒啊，容易受伤啊。他不说别的话，啊，一次教训终身不忘，这个毛病永远改过来了。啊，如果是他把你呵斥一顿，骂你一顿，啊，教训一顿，是的，他走了，我还照样翘起来。不是从内心悦服啊，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得。啊，那么他教导我们，等于说也给我们上了一堂课。啊，我懂得了。啊，如果我要做长官，我如何怎样对待我的部属？啊，能够得到这个部署啊忠心的拥戴，认真负责替我做事，啊，都在一个谦敬啊、谦虚啊，能够恭敬别人。时时刻刻，只要我们留意、细心。都是我们的学处啊，过去太虚大师提倡的菩萨学处啊，首先要学着跟大众相处，跟大众相处最重要的要跟大众打成一片啊。今天我们佛教比不上基督教、天主教，啊，原因呢？我们不能跟最贫苦的人打成一片，啊，不能过那个贫苦的日子，是法佛法。古圣先贤教导我们，啊，我们自己在哪一个工作岗位上，一定要把自己的本分工作做好，啊，每一个人都能把自己本分工作做好，这个世界是祥和的。大家必须要互助合作，没有忍辱的功夫就不能成就。啊，忍辱一定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， 事要忍。啊，佛教给我们随缘，不能忍就不能随缘。啊，一定要随着自己的意思，随着自己的好恶就难了。啊，殊不知自己的好恶是烦恼，心不清净，能够放下自己的好恶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那个功德就是忍辱波罗蜜。啊，庄严就是做到尽善尽美。啊，你修忍辱度，修到尽善尽美呀。啊，你得的果报，啊，这个真言就是总说，得佛原因呐。啊，佛以一因而说法了，众生随类过得解。这个因才是原因。啊，居中向好。啊，向好的因素固然很多。啊，许许多多因素里头，第一个因素是忍辱。菩萨成佛，还要特别用100劫的时间，这不是短时间啊，修32相80种好。啊，这100劫修的什么法门呢？给诸位说，还是六波罗蜜，不过六波罗蜜里头是以忍辱波罗蜜为第一。啊，那我们要问他为什么要修相好？众生喜欢相好。啊，众生爱相好，佛以相好摄受众生呐。啊，确实佛的相好度了许许多多众生。啊，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的阿难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。啊，阿难为什么出家，为什么跟释迦牟尼佛学，就是看到释迦牟尼佛的相好。在楞严经上说的，啊，佛问他，你为什么发心出家，羡慕佛的相好。他说这个相好不是父母所生的，啊，这是他修得的。所以阿难发心学佛不是学别的，是想学相好。啊，你才晓得这个相好摄受众生呢，啊，这个力量多强啊。啊，那么说老实话，释迦牟尼佛早已经证得究竟圆满的果地了，还要修相好吗？做给我们六道凡夫看的。啊，六道凡夫哪一个不想自己相好呢？啊，个个都想相好。啊，不管你是哪一个族类的，啊，也不管你信哪一个宗教，你说哪一个人不想自己身体健康，这个容貌相好，啊，都有这个欲望啊。啊，佛这种示现就是告诉你，啊，你这个欲望可以满足的。只要你修忍辱波罗蜜， 你的愿就达到了。事事能忍，时时能忍，处处能忍，忍如波罗蜜的圆满，就是相好光明的圆满。所以诸位同修要知道，忍如是禅定的前方便。一个不能忍的人，定就没法子修啊。定是佛法，这是不论大乘小乘，显教、密教、宗门教下，它是枢纽，通通修的禅定。八万四千法门，只是是八万四千种不同的方法、不同的手段，修的什么？全是修的禅定。忍辱都做不到，禅定没法子修啊！所以佛对菩萨讲的这个六条修行的原则，它是有次第，决定不能颠倒。第一个，这布施是叫你放下，你要不能放下，你就不会守规矩。守规矩是持戒。你不能守规矩，你决定不能忍辱。你不能忍辱，你决定不会有进步。精进是进步啊。没有进步，怎么可以得禅定？所以这个六条呢，就跟上六层大楼一样啊，没有下面一层，决定没有上头这一层啊。我们要怎样修法呢？要从布施修法，真正放得下，真正守规矩、守法，绝对不可以把自己造成、塑造成一个特殊的人物，那就错了。为什么呢？离开群众了。离开群众，得不到群众的帮助。换一句话说呢，你变成孤立了。孤立，无论是出是法，一事无成。所以我们细细去观察古今中外，你看成功的人，决定是得到大众拥护、大众的爱戴。尤其现在是民主自由开放的社会，竞选凭选票当选，选票就看到群众对你的爱戴、对你的拥护。你平常不能照顾别人，谁肯帮助你？所以跟大众相处是最大的一门学问。跟大众相处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，这三条做到了，在佛门里面讲，你发愿殊胜了，无量功德。好，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了。